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系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看頭先那段片段，大家知道就幾乎鬱敏是拿黃牌的，是吧，即是再博嘴就紅牌的了，咁呢個就有少少危險的，所以我奉勸鬱敏都不要去得咁盡啦，即係頭先嗰度。咁近喺度啦，就即係頭先講開呢個波嘅比喻啦，點解巴塞輸四粒五金啊？ 喺下楼下睇一份旧嘅波经，真系收到啲嘢笑啊！呢个 系咩？ 佢讲呢个预测呢个热捧皇马巴塞梅西决赛啊！ 哦，就系、是、天不造美啊嘛，特登系特登系要你输嘅。 唔系，我喺另一个足球节目都讲咗好多好多次，巴塞系充满咗隐忧嘅，即系我系批死佢。啱啱入十六强嗰阵时，批死佢其实系入唔到。 你又讲嘢，你咁样讲嘅啫。有你好似咁高咁啊，中坚喺度就得啦，真系。 阵间唔好走，留喺度继续讲 啦。 真系 冇嘢，大佬。 即系我 听朝仲要做嘢，大佬。 唔好骚扰我哋做节目，你唔好骚扰我哋做，你出翻嚟先啫。呢个人冇入到个镜头啊，呢个系 VO 嚟嘅，呢个吓，大家唔好理佢吓。咁但系唔紧要啦，即系四粒咧追得翻嘅下次。 我冇任何幻想嚟嘅。 唔系呢个唔系幻想嚟嘅，呢个即系最紧有希望咁啊。拉布咁难嘅。都做到啦，即系入五粒有乜咁出奇嘅啫，系嘛吓？系咪五比零啊？要 诶系啊，五比零啊。如果有作客，就如果失咗作客入球嘅话，要净胜五球添咯。 系 OK， 得好，就此打住吓。 六球应该 啊，你有咩讲啊？即系你讲完之后。 啊，仲有一样嘢，我系估中咗嘅，不过冇谂到嚟得咁快咯。我系估终于德甲系会取代西甲成为第一大联赛咯。 冇嘅青训问题咧，你睇到其实、就 是、大家青训都叻，但系财政上面因为德甲全部球队都冇乜财困反而全个西甲几乎冇一队球队收。 但呢个我有解释嘅，因为点解咧？你逢亲咧去到咧，你譬如话你系一个天价咁样咧，好多时咧啲即系年青嘅球员咧，佢唔俾咁胆，俾咁够胆俾你落场。即系全部你打晒，如果你打西甲咧，话全部过咩咁重飞咧，你后生仔点出头啫？系咪啊？边度有位俾你？ 两大班霸可以咁讲啦，但其他就唔系嘅。 吓，咁啊唔紧要啦，即系你知道德国人做嘢会有系统噶嘛？吓，即系衰咗咁多年，咁而家仲即系会翻翻嚟嘅。咁我哋唔讲啦，嗱，即系仲有一个题目咧，要同大家讲下嘅，就系呢个2020啊。咁啊，林康正，你知唔知点解有2020啊？ 陈方安生啊嘛， 系咪啊？唔系啊， 唔系 Blade Runner， 唔系因为有以前有套戏叫2020，咁啊，嗰个又叫 Blade Runner 啊嘛，即系咁啊，唔知点解攞咗2020出嚟。喂，大佬，真系我听到有少少愕然咯。喂，大佬，即系香港人等咗几耐啊？即系前后等咗成。廿幾三十年， 當八八直選先開始 啦。即係你講八五年開始啦，中英談判啦。咁你而家差唔多前後啦，今年都2013啦。咁啊，眨下眼三十年啦。我哋由頭髮黑講到頭髮白，即係都係仲喺度講緊啊。咁但係咧，陳方生女士咧，其實佢就年紀比我哋更加大啦。即係我諗佢今年都有冇七十歲，我唔知啊。即係或者甚至過咗。咁但係咧，佢又。个耐性比我哋更加强，佢就2020，我真系有少少晕低啦。 即系佢个名系2020，实际上方案都可能会进步都唔奇嘅、 嗯。 即系机会系即系同巴塞反胜五球一样咁渺茫，但都有机会嘅。 唔系、啊，我觉得唔系、啊，我玩下手2024、啊，真系唔系点啊？我唔系想揶揄佢，但系即系实在有少少晕低啦。点解咧？就系、是。大家記得啦，2012、2011係嘛？咁劉慶哇，即係講到幾即係幾行啦，即係即係2012冇架講，咁而家就2016啊、2017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咗個問題嘅，即係你泛民去到今時今日，唔係話我特登想要批評佢或者揶揄佢，而係咧 你真係俾唔到香港人、香港嘅市民一个好强嘅信心，或者一个好强嘅立场，话到俾我哋听，你条底线喺边度？就算而家你讲个2020咧，我都怀疑你条底线系咪2020噶？系咪啊？个原因好简单啫嘛，就系、是、当个压力一嚟嘅时候，你就褪，2012又褪。唔係2008年已經褪啦，2012又褪，而家2016咧，咁我相信都會再褪嘅啦，咁2020咁係咪真係唔褪咧？咁但係一個問題咧，就算褪唔褪都好咧，到其時呢個陳方生女士咧，仲喺咪一個政壇入邊咧，我哋都好，即係我自己都有一個好大嘅懷疑咯。 即係我記得咧。最早是有位女士参选立法会，是提2020做底线的，就是范徐丽泰。范徐丽泰参选立法会都是即是五六年前的事啦，即是那时是应该是2008年，是吧？如果他没有记住，五年前的事。在2008年保守派的范徐丽泰已经提2020，估不到去到2013年陈科安生所谓的香港良心都是提2020，真系系咪笑死人啊？好心你唔即系呢叫咩？即系如果你陈方安生系咪当2016、2017系死的？一提2020咯。 唔系咁，但系我都有个即系解释嘅，就是、觉得即系2016到2017都好渺茫咯。咁但系呢个成日系即系永恒嘅问题嚟噶嘛？届届都觉得渺茫噶嘛？即系届届都系等于即系今次咁咧，巴塞要赢翻五球，即系赢5-0咁样。咁但系。巴塞唔会唔踢噶嘛，唔会放呢个权利噶嘛，你唔会 default 噶嘛，咁而家次次都系咁样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就好简单啦，即系依靠呢班人去同香港人去争取民主咧，即系你倒不如做下其他嘢仲好过。 因为呢班人佢好被动啊，佢本身就系冇底线啊，呢班人即系尤其是系即系嗰啲争取咗民主几十年嘅所谓民主斗士啦。个心可能真系好想民主嘅，但永远佢哋系企喺民意后边啊嘛，先睇下民意啲风佢系点咧？咦，民意佢想2007、2008咯，于是我就嗌2007、2008就双普选，以民意见到中央褪佢又褪咯，2012我又嗌2012就双普选，当中央话2017、2020就可以双普选嘅时候咧，民意又褪咯，于是呢班人系永远系跟住啲所谓嘅主流民意走去褪，但呢班人从来系冇带领民意啊嘛，即系你唔会好似我哋咁样。五區公投要2012就2012，佢唔會啊。到你佔領中環，你究竟係2016、2017、2020、2027咧，都係唔知喎。呢班人永遠都係睇民意而走，係好被動。 唔係，甚至我覺得我比你更加悲觀啊。佢係選擇性睇民意，即係我覺得而家好簡單啫嘛。就算主流民意話到俾你聽，2016冇同你死過，佢都係選擇性去聽啊。因為去到講到尾咧。是不想跟北京死过，就是、这么简单。 陈方安生连游行都去一半去出发啦，你叫他瞓中环是冇可能的事嘛。 准确啲讲，他哋不是看民意添嘅，佢只不过是看个苹果同埋明报嘅社论嘅 啫。那个是一个藉口嚟嘅，那个原因很简单啦，就是香港争取民主咧，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希望用最低廉的成本、最低廉的代价去换取最大的利益。咁呢个是香港人核心價值嚟噶嘛，即係我哋從來做生意或者我哋買層樓都希望即係最平執到平貨啊，把或者天跌落嚟咁樣。但民主唔係一個商品嚟嘅，即係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你自己要決心爭取嘅一樣嘢。咁講法唔係代表話即係講一個難題俾大家，因為咧我記得以前有一套戲一個對白就簡單，如果嗰樣嘢。嗰、那個唔係你自己親自落手落腳爭取咧，嗰、那個唔係民主嚟嘅。即係舉個簡單例子咧，就係、是、如果1997年之前，彭定康俾咗個方案我哋，係即係落實咗民主嘅。而1997年之後，即係冇臨時立法會或者冇呢、這個即係中共嘅干預，但係嗰個都唔係民主嚟嘅。個原因好簡單啫嘛，就嗰、是、樣嘢係人哋俾你嘅，嗰樣嘢根基唔深嘅。嗰樣嘢係如果你係從來冇付出過代價而係得到嘅咧，嗰樣嘢係唔屬於你喺民主呢個問題上面咧，我唔係講緊其他嘅商品嚇。民主嗰樣嘢係要你自己好有意識地覺得，如果冇咗呢樣嘢，你係願意為佢付出代價。呢個代價各人有各人不同，有啲人願意付出性命，有啲人願意付出其他嘅代價。但係總嘅嚟講，你都係要 用一樣嘢去換翻翻嚟。如果你唔願意付出，就從來都唔會有呢樣嘢。 因為呢班即係所謂嘅泛民或者民主鬥士咁多年係跟住中共嘅規矩去玩啊嘛，遊戲規則去玩。當我由2007、2008褪到2012啊，佢咪有褪咯？即係佢永遠係跟咗中共嘅時間表，係俾人牽住你個鼻子去走嘛。佢永遠係唔識突破中共嘅時間表。如果我下下要聽中共嘅時間表去玩去講，咁我同民建聯佢有咩分別咧？ 咁但係呢個有一個客觀嘅原因啊，就係咧覺得大家嘅力量嘅對比太過懸殊。根本你同佢冇得揮啊！即係如果佢反台咧，你都唔知佢喺邊度嘛？佢一隻手指係捉死你。咁但係如果你用呢個心態咧，就倒不如唔好爭啦。即係大家即係離開香港移民外地啊！不過而家移民外地都大鑊㗎，即係你又係對口對面又見翻嗰啲人啦嚇。咁但係即係嗰個結論就係、是。你而家地球咧冇地方冇地方俾你嚟，你到你去到边度，你都系会遇翻同一个势力、同一个力量咁。所以咧，去到呢、這个即系喺而家呢度咧，就好简单啦，就系、是、你要同佢好清楚、好清晰表达一个信息俾佢听，就系、是、如果冇呢样嘢，冇我哋香港人要争取呢个普选，一人一票嘅普选，唔系净系讲紧选举权啊，而系备选权都要有埋嘅，你就会同佢。作一死戰，願意付出即係一個沉重嘅代價去換取呢樣。 不過睇都好難，因為之前五區公投合法嘅、你民主黨第一大黨你唔參與，即係好似驚死咁，你驚失票，啲人話你太激進。立法會拉布啦幾次啦，你都唔參與，合法拉布你又唔參與，唔好話非法嘅佔領中環。到好啦，去完立法會佢選舉，你發現你跌票啦。被激進派攞咗好多票啦，你就要扮激進話：我而家嚟佔領中環啦！其實我都激進，我識瞓街。 啊，林康正攞嗰幾百票都係呢個原因啊！你攞嗰幾百票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啊！咁但係咧佔領中環啦，即係大家即係譬如今日睇到阿陳方生都佢都唔敢就呢件事去。表態或者佢參唔參與係咪？ 佢實唔參與。 咁我諗簡好簡單啦，即係陳方安生參唔參與已經唔係一個重點嚟嘅啦。呢、這個即係佔領中環咧，其實就好睇即係香港人喺呢幾個月之入邊咧，佢自己作出嗰個表態係乜嘢係咪？呢、這個表態唔需要係香港700万都表態嘅，你有足夠一個百分比係講緊幾十萬人。或者上到100万人其實已經足夠改變到嗰個現實嘅啦。 不過戴耀廷就話，即係如果根據民意嘅調查，即係少過一半人係支持佔領中環，就算話即係打折扣，亦25% 嘅人出嚟都好都非常好嘛。當然要發夢噶啦，而且亦都係佔領中環最大問題咧。你要搞一個社會運動係好事嚟嘅，但好似所有社會運動係希望越多人參加就越好啊嘛，到關卡門檻越低就越好嘛。點知你佔領中環係提出無數嘅關卡門檻，由4部曲，由7部曲，又話40歲以上你先好參加，18歲以下咧又要見家長，又唔知點，你專業人士先好參加，要簽呢、這個又簽下名認下罪先，即係你見到係。一路上喺佔領中環嘅即係議題上，係設好多關卡障礙去摟咁啲人走啊嘛。咁啲人連即係想參加你就摟佢走，唔想參加嘅就更加接唔參加。咁點會多人咧？ 唔係，其實佢嗰個態度就我哋一路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其實就係想係處一個極端嘅純正嘅道德高地上面。咁但係咧，你睇翻以前咧歷次嘅社會運動或者咩咧？是必定是始于少数人。我记得叔本华讲的说话就是当一件新生事物出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被人嘲笑。第二个反应呢就是被人猛烈批评。第三个反应呢就是最后认为理所当然的。咁呢个其实同所有嘅社会运动都係如出一辙嘅。即係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60年代初期美国嘅人少数嘅人反对参即係呢个美国係加入越南。发动即系喺越南打仗，初头系根本啲人系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如果你一讲嘅时候咧，就好似而家拉布咁样啦，个个批评你啦。但系嗰班少数嘅人系坚持咗一段时间，坚持咗成几年，到最后啦，成个形势逆转。而家望翻上去，好多人就以为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係、是、成個美國嘅即係人民咧，全部都反對熱戰。事實上就唔係咁樣。 6465年嗰陣唔係，小包三四隻嗰啲 下入邊。小包都係嗰陣時我都講過啦。阿 Chomsky 走去波士頓去講呢個反戰咧，係台上講呢、這個即係演說嘅人咧，係多過台下嘅人。 而台下剩低嘅人咧，嗰日咩？嗰日飲醉酒嘅啫，根本冇人聽你講嘅。但係如果當時嘅人就係抱住呢個心態，我哋要有好多人、好多人去參與，先至做得成呢個運動咧。基本上呢件事就唔會發生嘅。咁所以咧，即係無論支唔支持佔中都好啦，大家如果抱住一個希望咧，就係、是、呢件事要即係一定要啊，好似即係戴耀廷教授或者佢哋而家希望嗰、那個一個即係咁多人參與或者咩咧？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你一定係有少數人嘅堅持先。 因為依家佔中咧，好似變咗你睇媒體咧，係、變咗戴耀廷、朱耀明牧師同埋陳建文教授嘅佔中啊、而唔係一個純正嘅佔領佢中環啊、即係呢班人，即係陳方安生就俾人話忽然民主，咁呢班人其實係忽然瞓街喎，係、突然間係出嚟即係瞓街話要激烈嘅、所以呢班人係攞唔到人嘅信任。如果佢哋真真正正希望佔領中環，是一个方案可出现的，是真真正正希望可以多些人去参加，不用好像现在这样的时候，绝大部分社运界或者之前都有训界的人都、即有保留甚至杯葛你的运动的时候，其实你戴耀廷应该主动是将占中 的带领或者将占中的焦点是放回给其他人去搞嘛，即你戴耀廷、朱耀明、陳建文呢班忽然瞓街嘅人，係將件事係越搞越和啊嘛，越搞越小眾啊嘛。 咁但係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呢件事本身咧，即係如果喺個香港未來呢幾個月咧出現一個巨大嘅變化嘅時候咧，其實件事係可能會出現嘅。無論呢個事係咪喺戴耀廷或者其他嘅即係發起佔領中環嘅人領導之下，佢係如果有群眾係点燃起呢把火嘅时候咧，佢会形成一个巨大嘅群众嘅运动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咧即系要睇未来呢几个月咧个变化系点样啦。举一个例，譬如话即系而家喺占领呢个长江大厦、长江中心呢个即系工人嘅运动，佢会唔会转化成另一个社会运动咯？咁、但系咧最后咧，我就想即系觉得咧，即系而家其实大家听到好多个年份，2016、2017、2020。但其實呢啲年份本身全部都係無關重要嘅、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而家俾唔俾到人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就係、香港人會喺今次呢一個普選嘅問題上面會企得好硬，會俾到大家一個好清晰嘅信念，就係、如果冇香港人就會行出嚟、 即係點解要企硬？ 係啊，咁點解要企硬？其實個原因就好簡單，即、就、係、你睇到。譬如無論四川的震災，無論那個即係地產商的霸權，市民的經濟生活、樓價的問題，全部如果你不是在呢、這個即係、一個正常的政治制度出現，即係嗰個成建立之後咧，基本上所有的民意你不會在個立法會入邊或者個政府入邊吸納得到嘅。即系大家咪各各做咯，可能好简单就系、四川嘅拨款，迟啲哦，原来讲都唔使讲嘅，就咁就照过嘅，或者拉布之后，根本去到可能迟啲，连嗰个议事规则都改变埋，唔俾你讲啦，即系讲大家讲一次就算数，咁跟住咧以后咧所有嘅事情咧都系照过如意，即系纯粹系一个橡皮图章，咁嘅时候咧，其实大家会体现到咧，会睇到咧，即系所有嘅香港嘅。一啲我哋慣有享受緊嘅生活嘅水平咧，係會急速下降嘅。就係帶嚟，即係呢個原因就係點解咧？就係因為你成個政府缺乏咗一個立法會同埋輿論監督嘅作用喺度， 即係冇咗制衡， 冇咗制衡啊嘛咁你而家事實上你要見到而家呢個情況係慢慢出現緊、即係急劇惡化緊、其中一個原因今日唔夠時間講，就係廉署嗰個情況。廉署個阿頭。是竟然真的可以送禮走去巴结这个北京的官员他卸任之后就会成为了这个政协的委员。咁即係好明显话到俾你听啦，就係香港其中一样嘢最值得自豪嘅，因为香港即係一路有一个咁嘅广告嘛，就係、勝在 ICAC 嘛，嗰個都淪陷啦， 赤化咗啦， 嗰個都淪陷啦。咁你仲有咩？你仲有乜嘢嘢可以覺得係可以撐得住嘅咧？即係呢個係差唔多可以講下咩啊？喺建制入邊嘅最後堡壘嚟嘅。 咁你而家连 ICAC 个头都系，即系以前个头都系咁样啦。咁你而家即系成个局面仲可以点挽回咯？咁所以其实好简单，总结一句就系话咧，即系今次拉布其实系各式各样嘅议题嘅集中嘅一个反应，就系透过呢一个拉布行动咧，系话到俾大家香港市民知，而家剩低落嚟香港人可以有嘅捍卫自己嘅武器、捍卫自己嘅手段咧，其实唔多嘅啫。其中一样嘢就是拉布，咁拉布唔成咧，就要瞓街噶啦吓。咁、下一步啊，瞓完街之后系点样咧？咁就 God knows 呢样嘢就系、是、吓、啊。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我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總目26咧，有關呢個政府統計處啲部分咧，即、就、係、是、我比較關注嘅咧，就係嗰個社會統計呢部分，呢7900万啊。即係當然我哋亦都好清楚，我哋喺度講總目冇立，即係冇呢個修訂呢個部分咧，大家都好清楚噶啦。我哋冇減佢，咁我又唔可以講點解減佢嘅理由乜乜嗰啲冇得講。咁我只係講嗰個納入嗰部分，而家要唔要納入係嘛？咁我係特別提醒各位。係嘛？喺嗰59000万裏邊，有關呢個社會統計呢7900万咧，係有問題嘅，係咪？即係問題。如果我話啊有問題嘅原因係乜嘢，你又唔俾我講，係嘛？咁我可以講咩咧？係咪？咁我就話俾你聽，呢個係好有問題。仲有，我哋睇下成個財政撥款同埋嗰個人手編制嘅分析，喺呢59000万裏邊，係嘛？綱領一。2013-14年度撥款比較2012-2013年度修訂預算咧，就增加1830万元，即係佔咗12.4%。主要係由於進行補充統計調查，以掌握香港貿易結構最新發展，而令到運作開支增加，以及2013-14年度開設4个职位填補職位空缺和人事變動，令到薪金的撥款又增加，是吧？綱領二，2013-14年度撥款比2012-13年度的修訂預算減少640万元，即係佔咗7.5%，主要係由於2011年人口普查嘅運作開支有所減少，部分減省嘅開支咧，因為填補職位空缺同人事變動，令薪金撥款增加而抵消。綱領三，2013-14年度嘅撥款比較2012-13年度嘅修訂預算增加640万元，係8.4%，由於要填補職位空缺同埋人事變動咧，令到薪金增加。綱領三，2013-14年度撥款比2013-14年度嘅撥款比2012-13年度修訂預算咧增加510万元，就15.8%。 黃議員，你讀出呢啲大家都見得到嘅數字，有咩意思呢？ 我讀嚟咁，因為你唔睇啊嘛。你又不聽嘛？你啲人係咪？我而家直播緊嘅，主席係咪？等人知道係咩一回事啊嘛？呢、這個同撥款同呢個講嘅梗係有關啦、啊。喂，你啲人又不聽又不講又不睇，咩議員嚟㗎？呢啲係 黃毓民議員。 我講俾香港市民聽啊！而家講緊乜嘢啊？ 嗱，你而家正在浪費緊時間。請你清楚講出你發言嘅觀點。 咁你话俾我听，我讲乜嘢啦？呢个我唔可以讲，我讲咩咧？阿曾生， 我净系提醒你，你刚才系逐段逐段逐个数字去读出已经印咗出嚟嘅资料，呢个你系无需要嘅。 边个睇到咧？问下啲议员，我而家读紧嗰啲嘢，佢有冇睇到？ 所有议员都可以睇得到呢啲， 唔系可以睇得到，佢有冇睇到？公众有冇睇到咧？系咪？个议会辩论系咩一回事咧？请问，议会嘅辩论系咩一回事咧？冇前文后理嘅，讲 number 嘅，大家数字做人买马咩？ 黄议员，你要再同我辩论呢个问题咧，我要叫你收声。 唔系叫收声，客气少少，你叫我停止发言。OK。 主席，梁光议员咩问题？ 请问人数够唔够咧？ 咩话？ 请问人数够唔够咧？